你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刘超。在趣谈网络协议结合半年之后，我又给你带来一个新的基础课程，叫趣谈 Linux 操作系统。在写趣谈网络协议开篇词的时候，我就表达了，你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 IT 工程师呢，在职业生涯中学习基础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当时这只是一个感性认识，在专栏推出之后，我的想法就有了一些变化。我通过留言区和很多同学进行了很多互动，也和其他做基础知识的老师呢做了不少交流，我就发现，无论是从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还是从公司招聘候选人的角度，扎实的基础知识都是很多人的诉求。这让我更加相信，我应该在趣谈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目前极客时间的专栏覆盖了网络、算法、数学、数据库、编程语言等各个方面，操作系统呢也是基础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呢是一名云架构师，所以说 Linux 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呢是肯定必不可少的。我在实践中收获了很多心得，希望在极客时间继续跟你分享。你可能会说了，我在大学里面也上过操作系统的课，每天呢操作系统也天天在用，为什么还要专门学一遍呢？尽管我的操作系统啊当时的成绩也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和你的看法一样，我觉得这门课啊没啥用。现在回想起来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大学里面普遍用的操作系统啊都是 Windows， 老师也用 Windows。 Windows 的优势呢就是它界面很友好，特别容易上手，于是啊我们就养成了一种你要配置东西就去菜单里面找找，拿鼠标点点这种习惯。似乎我们会传电脑，会装系统，配置软件就能搞定一切问题。第二，一种操作系统呢它对应了一系列的软件生态，因而我们大学里面的很多课程都是围绕 Windows 软件生态展开的。比如说 C++ 我们就围绕 Studio， 数据库呢我们就用 SQL Server， 做网站呢就用 RIS。 第三呢，大学里面的操作系统往往都是纯讲理论，讲了很多原理，但是压根呢没法和平时使用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行为关联起来，也根本弄不清楚操作系统底层到底是怎么做的。直到毕业以后，我加入 EMC，第一个项目就是基于 Linux 开发分布式文件系统。你能想象当时我对着一个黑框敲命令，我的心里是有多崩溃吗？当时啊，我真的觉得我大学里面的操作系统啊算是白学了。于是呢，我痛定思痛，开启了学习 Linux 的征程。一旦开始学，我就发现 Linux 对于编程世界来讲就像一扇大门，门里面的知识浩如烟海，拿起一本书来就跟砖头一样厚。但是我依然发现这条路上的任何一片景色都精彩无比。根据2018年 W3TEX 数据统计，在服务端 Unix-like 操作系统比例占了 70%， Linux 是里面的中流砥柱。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呢，客户端基本上是以安卓和 iOS 为主，安卓是基于 Linux 内核的，因而客户端也进入了 Linux 阵营。可以说在编程世界里面， Linux 就是主流，不会 Linux 你会格格不入。那些火的不行的技术我们都听过的，什么云计算、虚拟化、容器、大数据、人工智能，几乎都是基于 Linux 技术的。那些牛的不行的系统啊，团购、电商、打车、快递，都是部署在服务端的，也几乎都是基于 Linux 技术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进大公司学习新技术， Linux 一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只有进入 Linux 操作系统这扇门，你才能够成为合格的软件工程师。另外 Linux 最大优点它就是开源，作为程序员有了代码啥都好办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就能一层一层代码看下去，看看内核调度函数是怎么实现的，内存分配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理论理解起来往往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一行行的代码它 if else 是不会产生歧义的。在 Linux 内核里面你会看到很多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经典使用案例，你甚至呢还能看到在并发情况下如何做保护这种复杂的场景。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你可以直接参考 Linux 内核中的实现。比如说那些平时看起来最简单的文件操作，通过阅读 Linux 代码你就能够学到它从应用层、系统调用层、进程文件操作抽象层、虚拟文件系统层、具体文件系统层、缓存层、设备 IO 层等等完美的分层机制。尤其是这个虚拟文件系统，它对于接入多种类型的文件系统的抽象设计，在很多复杂的系统里面这个思想都能用得上。再比如说当你写代码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使用现成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库，但是有些场景对于内存的使用需求限制到非常小，或者对于搜索的时间需要限制到非常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定制化一些数据结构，这时候内核里面的这些实现就非常有参考意义了。再者 Linux 啊，它是一个生态，里面丰富多彩，很多大牛都基于 Linux 来开发各种各样的软件，可以这么说，只要你能想象到的技术领域几乎都能在里面找到 Linux 的身影，比如数据库有 MySQL、 PostgreSQL、 小区队列、 RabbitMQ、 Kafka、 大数据、 Hadoop、 Spark、 虚拟化、 KVM、 OpenVSwitch、 容器、 Kubernetes、 Docker， 这些软件都会默认提供 Linux 下的安装、使用、运维手册，也会默认先适配 Linux， 因此在 Linux 环境下你很容易能够找到这些现成的工具，它不仅让你的工作事半功倍，还能让你有亲密接触大牛思想的机会，这对你个人的技术进步和职业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不进入 Linux 世界，你恐怕很难享受到这些开源软件带来的红利。考虑到以上这些，我不在设计趣谈 Linux 操作系统这个专栏的时候主要秉承两大原则，希望能够帮你打开 Linux 操作系统这扇门。第一个原则仍然是趣谈，我希望通过故事化的方式将枯燥的技术知识结合一个场景给你生动形象的讲述出来，帮你加深理解，巩固记忆，夯实基础。操作系统是干什么的呢？我们都知道一台物理机上有很多的硬件，里边有 CPU、 有内存、有网络、有硬盘，同时呢一台物理机上要跑很多程序，那这些硬件资源到底应该给谁用呢？当然也是给大家轮着用了，谁也别独占，那谁也别饿着。为了完成资源分配这件事，操作系统承担了一个大管家的作用，它将硬件资源分配给不同的用户程序，而且在适当的时间呢将这些资源再拿回来，再分配给其他的用户进程。鉴于操作系统这个大管家的角色，我就设计了一个故事，将各个知识点串起来来帮你理解和记忆。假设我们现在就是一家外包公司，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家公司做上市，操作系统呢就是这家外包公司的老板。我们把这家公司的发展分为初创期、发展期、壮大期和集团化这样几个时期。首先在初创期呢，这个老板要基于一个开放的营商环境创办一家外包公司，这就相当于我们基于 X86 的体系结构进行系统的启动。一开始啊，没有其他员工，老板就要亲自上去接项目，这就是实模式。在发展期呢，公司慢慢做大，项目接的越来越多，这时候要进入保护模式，实现多进程。为了管理各个外包项目呢，我们要建立项目管理体系、会议室管理体系、档案资料管理系统、售前售后系统，对应到 Linux 操作系统中就是进程管理、内存管理、文件系统以及输入输出系统。然后到了壮大期，公司变得越来越牛了，开始促进内部项目的合作和外部项目的合作，这时候呢就需要进程间通信和网络通信。最后呢，随着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多，这时候可以成立很多家的子公司，也就是虚拟化，也可以鼓励内部创业，比如说容器化。这个时候呢，公司就变成了集团，这个大管家的调度能力就不再局限于一家公司，而是集团公司，也就是 Linux 集群，从而成功上市，从单体操作系统变成了数据中心操作系统。整个这样一个流程呢，画了一张完整的图来帮助你理解和记忆，你可以长按保存下来这张图，供以后学习和复习用。我设计这个专栏秉承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图解。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概念非常多，数据结构也很多，流程也非常的复杂，一般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容易迷路，一图胜千言，我就希望通过图形的方式将这些复杂的概念、数据结构、流程表现起来，争取用一张图串起一篇文章的知识点。最终整个专栏下来，你如果能把这些图都掌握了，你的知识就会形成体系，建立连接，在此基础上再进入深入的学习，就会如鱼得水，易如反掌。比如说我在文章里放了这么一个图，这张图表示了文件操作在各个层的数据结构的关联，只要你学完以后能对着这张图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对于文件系统的部分你就会了然于心了。好了，一段新的征途即将开始，今天就是开学典礼。从今天开始呢，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内，我会带你一步一步进入 Linux 操作系统的大门，让基础知识变成你职业生涯的左膀右臂。在开始正式学习之前，我想听你讲讲你对新学期的期许，欢迎在留言区